这个坐落于长城脚下的温泉度假酒店有点像横店某个影视区的商业版，它的地理位置极佳，有室内无边泳池和温泉享乐池，这里有多种的房型，有标间、家庭房、套房，相信总有一款是你的选择，各种设施齐全，连水龙头都是直饮水，吃喝玩乐样样方便。那么它的地址呢，在古北水镇景区当中日月岛码头旁边，这里的价格是1239元起。在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朋友们无时无刻不想晒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照片，泡汤的时候当然也想和自己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自己的泡汤靓照了，但是在泡汤的时候拍照那必须得在人少的地方拍呀，否则人海茫茫，池中哪里寻得到你呢？所以听我的劝告，一定要找一个性价比高的私汤温泉。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一个烟湖温泉度假村就特别适合。烟湖温泉度假村拥有18栋高尔夫球场，而温泉呢则有不同功能的汤池，比如说水疗、药浴、溶洞等等，水质干净，环境也是相当优美的。周末和家人朋友来此度假，在一望无际的球场上挥杆打高尔夫，泡泡温泉，再品尝一下度假村里的美食，美好的周末就是这样的。烟湖温泉度假村的地址呢，在朝阳区金盏乡森林公园1号，这里的价格是500元左右，可以带宠物，也可以在此骑马。 讲，对我大致幻想与现实的落差，在那当真的眼里我是一只傻瓜，未知那个世界没有了我的童话，却总是给他再来到一次幻想，对我大致幻想与现实间的落差，在那当真的眼里我是一只傻瓜。 我在乎你的技巧，把爱情完全的技巧 首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的回归。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小童要为大家推荐一些北京周边上好的温泉养生之地。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位于京郊上峰上水之西北山路的虞山国际温泉谷。虞山国际温泉谷群山环抱，坐北朝南，藏风纳气。温泉谷交通便利，距北京城城区呢，也就是40多分钟的车程，是集温泉养生、绿色健康、休闲度假于一体的一个原生态的温泉度假酒店，也是京城首屈一指的七星日式的半山温泉。这里的客房呢，全部设有私密性极高的室外露天泡汤池，屋顶露台套房呢，还有无敌景致的环山山景，会给你不一样的奢华享受。那么虞山国际温泉谷的地址呢，在昌平区的刘村镇西峰山村，这里的消费呢550元起。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泡汤之地是星湖园温泉酒店。这个酒店的温泉呢是原汤温泉，采自地下2800多米的深处，富含优质的矿物资源，出水温度在49摄氏度。星湖园有许多种泡汤池，每个汤池都有不同的功效，比如中药池、鲜花池、精油池，甚至是用红酒泡温泉等等，适合游客的不同需求。那么星湖温泉酒店的地址呢，在通州区的台湖镇，这里的价格是398元。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的回归，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童。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盘点一下北京的泡温泉的好去处。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水晶树温泉 SPA。这里独门独院，可以把车停到自家院子当中，私密性非常强。进去就是二楼小别墅，室内室外都可以泡汤，桑拿间还有按摩以及 SPA 房安排的是应有尽有。这里有专人管家，服务是非常到位的。水晶树的地址呢，在朝阳区的朝阳路高井69号楼12号院。这里的套餐价格呢是1060元左右。接下来带领大家去与既土豪又私密的泡个汤，那就是紫玉度假酒店。那么紫玉度假酒店呢，是北京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这里凸显了私密高贵的私家园林风格，而特色的昌池房间宽阔明亮，装饰也是雍容华贵而富有趣味。沙滩风格的汤池呢，也带着一股浓郁的热带风情，深浅刚好，水汽升起弥漫在空气当中，宛若仙宫起雾一般。在这样一个冬日，走进汤池，躺入其中，放空自我，忘却大都市的喧嚣，回归真实的状态。紫玉温泉度假的地址呢，在紫玉东路1号北辰购物中心附近，价格呢，从720元到2390元是不等的。那么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阳光丽城温泉度假酒店。酒店占地140多亩，建筑风格典雅，中西合璧，奇山异石，错落有序，湖泊树荫，清新幽静，横桥丽亭宛如花园。这里有2000多平米的室外露天温泉广场，大小各异的汤池分布其中，因地热资源丰富，温度适中，使人舒筋解乏，心旷神怡。静卧当中，闭目体味，任凭自然精华蔓延滋润，静到极处，神泉沁心，天人合一，更是别具一番滋味。阳光丽城温泉度假酒店的地址呢，在顺义区的李桥镇苏庄村。这里的成人票价是98元，而双人套票呢则172元。当然，这里也有酒店，酒店价格是674元起。 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什么都没移动，紫的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还奢求你爱我，却将让感情窒息了，火烧的寂寞，沉默，没来由的激动，不能抱住你，说像半飞了，被大海淹没，从山顶滑落，可怕的想念还活着。 重拖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还奢求你爱我，倔强让感情窒息了，我烧的寂寞，冷冻的城， 歌曲回来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温泉之旅。那接下来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北京拉菲特温泉酒店。拉菲特温泉酒店呢，就在拉菲特城堡附近，纯欧式的城堡，无论是拍照还是去附近的酒庄，都能彰显出你的优雅气质。温泉有专门为孩子打造的儿童戏水区，集吃住玩一体，套餐性价比还是超高的，推荐大家选择套餐。体现家庭幸福真的是在这儿不二的选择，与其盼望着北京的第一场雪，不如来泡泡温泉，让寒冬暖起来。那么拉菲特温泉的地址呢，在昌平区的北七家镇拉菲特城堡附近，套餐呢是566元起。如果想纯粹的泡温泉，那么接下来我为大家推荐的是河源锦逸酒店的朗月温泉。这是一个具有个性魅力的温泉，采自地下3000多米的温泉，与小汤山温泉一脉相承，是京郊水质最好的温泉之一。虽然面积有限，但是设计精心，而且采光好，公共区域和私密空间巧妙融合，处处演绎着唯我独尊的优雅与高贵。室内温泉清澈通透，当你靠在池边感受温水引发热度的漩涡的时候，仿佛已经远离了尘嚣，进入了宁静的心灵之旅。那么朗月温泉的地址呢，在后沙峪镇边河路57号院，这里的价格呢是平日温泉票价在238元左右，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这个温泉呢，具有吉尼斯认证，它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是全球最大的室内温泉，它的名字就是顺景温泉。